会先说回这方面，是有同学新来，不是新来，已经缴了一个没？ 各位同学上课了啊，就是各位同学，请容许我啊，就重复再重复的说，现在不要迷信这种特效药。一定要整个大框架会调理啊、哦，那调理整个大框架基本上就不难，伤寒论就这几个方而已，所以不会很难学的啊、哦。一个方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二十几个方的主症框，记清楚的话，基本上大家的医术就是最大的骨干就建立起来了。那其他的部分你自己再慢慢去填充就很容易啊、哦，所以这个东西不会难学的。那么刚刚有同学下课的时候好像问问题，因为我这个课是这样的，请同学有任何问题就上课随时举手说就好了啊。因为常常就是一个同学的问题也刚好是其他同学的问题，所以最好当着大家面说，尤其是吐槽型的问题更要当着大家面说啊，就我写错字或者是口误什么的，更加是立刻要纠正。那所以刚刚有同学要问什么问题啊，请说。我这样说啊，我跟你讲，我临床上是用一个偷吃布的方法。当然，我可以，如果我用伤寒论的标准答案来回答一下啊，就是伤寒论的标准答案是这样子：桂枝龙骨牡蛎汤是这个人呢，容易紧张，然后呢，浅眠、多梦，然后因为容易紧张、浅眠、多梦，你就会知道这个人当然是容易累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会有，比较容易会有那种男人的射精，或者是女人的色情梦，就是，但是早泄这种东西啊，柴胡龙母也治，或者是两个都治不好，就是这，但是基本盘是这样说的。然后呢，到了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主症呢，就是在伤寒论里面的写的那个书写的内容是非常的清晰，就是。胸闷身重烦惊，这书里面有的，就这个人胸口发闷，身体发重，然后呢心情就老是不好，而且稍微怎么样听到个电话铃声就觉得想要骂脏话之类的，胸闷身重烦惊是标准版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主症。但是你会知道很多人他们那个精神紧张跟压力他是中间型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刚好可以用一个以药测症的方法，就是如果是一个交感神经已经紧张到松不开的人，你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去想要松开它的话、哦、会有药症相反的现象，就是那个药性、哦、身体那个病要把那个药踢回去，所以呢反而你那个药越吃越严重。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是一个这个容易梦遗的男人，那我想要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让我不要梦遗，结果反而吃了之后变成天天梦遗，那你就知道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撞碰壁了。或者是我想要吃了桂枝龙骨牡蛎汤自己不紧张，然后呢可是我吃了之后反而发觉觉得有种压力更大的感觉，就是当有这样子的药症相反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要升等成柴胡龙骨牡蛎汤了。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看得到那个人吃了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那个表情，就觉得哎呀，就是一副好像好久了没有那么放松过的表情啊。那个如果能够医到这样是相当美好的，但是不要努力做到这样，因为我们同行之间关起门来说的黑话就是人会胸闷身体觉得重，然后又容易受刺激又很不舒服烦惊，通常是这个人身上有跟着不干净的东西。柴胡龙骨牡蛎汤就有点像是开水去洗车那样子，就硬是把你身上那个东西冲下来。这个话在祖国是可以讲的吗？ 可以， 可以啊，就是祖国现在可以讲这种事情吗？只要你不要写书就可以啊。那他什么东西在这讲没关系。所以呢我们的同业其实很不喜欢开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人是很多的，因为你会发现哦，你把他身上那个东西赶下来之后那个东西会来找你算账，就说他吃了药之后他好一点之后你自己生活就一天到晚出事， 什么掉钱包啊，被车撞到啊什么的。 他自己去买来的话， 所以就是要叫他自己去买来吃。然后他如果身上能跟的东西太厉害，他就吃不到，或者整锅汤烧糊掉。所以我们开茶龙母的时候，但有同学举手，等一下会，我们会说病人会出现一个症状叫做逃药，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吃不到药。哦，但是就让他自己去讨药，我们不要努力，就是你真的拿他嘴巴前面给他灌下去，他自己会有危险。好，所以就是，那刚刚同学举手要说的是，可以，就往返，如果你一天只吃一公克的话，几乎是不会把任何人吃虚掉的。 哦， 对，它是帮忙排毒的。 但五黄粉和温白丸放在一起吃 也可以， 那是加强的。 加强，对，因为温白丸本身不是很完善的药，所以后来才有我上次写黑板那个奇珀万病丸，那个走得更透一点。啊，现在比较难做，你们在大陆做得出来，我在台湾缺药材。 我觉得那个五黄粉泡油也很不错。 哦，尹莹说五黄粉泡油涂在这个八髎穴上用灸的效果也很好。 嗯， 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很容易吃这种药会太虚，可是它这个就是有到点，可是不会让你不舒服。 就是泡在油里面涂的话，就是会能够拔毒，然后人不会虚掉。 嗯， 那这样子就，哎，请说。一般说两个礼拜。那如果你急的话啊，就可以在火上面加点热，然后呢让它微微的冒一冒泡泡，那这样子就更快一点就可以用这样子。 那油不是用猪油吗？ 没有用猪油啊， 就用普通的油。 对啊，我用猪油是煎砒霜还用猪油，那一般的时候就是沙拉油泡一泡就好了。你要，但是你要讲究，就是现在什么做那个精油按摩，那什么葡萄籽油、红花 油 什么什么。什么好，那也随便了啊。我的话是用米糠油泡，我喜欢用米油，因为中国人认为米的药性就不冷不热，就是刚刚好在中间，所以就用没什么药性的东西泡。哎，请说。 请问一下，那个之前有讲一个，那个就肌肉酸痛，你动的时候就痛，不动就不痛。 那个不是肌肉酸痛，是痛，但是不是肌肉酸痛。 就是在讲肌肉酸痛的那个时候有讲到。有一个症是这样，像这种，一动就痛，不动就不痛。比方说像是扭到脚或者是撞到受伤，也可以用那样子的处理吗？ 哦，不不不，受伤的不算，这个是治内科的。哦，是体质型的，不是受伤的。但是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是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的主症，是他张仲景写这个字啊，彻痛。彻痛就是不动不痛，动了就会哦这样一下。那这个痛法呢，它可能有效的主打范围呢，也就是说不能挂到外科，不能挂到外科那么远。但是呢，如果说在内科的边缘的话，比如说骨刺、椎间盘脱出，或者是痛风，有可能有效。这样子，因为当归四逆汤的主结构其实也是桂枝汤加味。当归四逆汤呢，它的在厥阴，你看啊，在太阳篇这个最表面一层气场在搞的桂枝汤哈，用于厥阴篇做成当归四逆汤，其实它的主结构就是桂枝汤里面加上驱寒的细辛跟当归，然后再调整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桂枝汤的主结构。加上当归会怎么样呢？这桂枝汤这样，这个它的一个循环，加了当归，当归是一个什么样的药啊？当归是一个把气拉到血里面的药，所以中国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方叫做当归补血汤，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方？当归补血汤就是五份的黄芪加一份的当归煮成的汤。那这个汤一喝下去之后啊，比如说这个人当归补血汤让你觉得这个汤真的是仙丹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其实当归补血汤并不是真的会让人不是直接的在造血， 而是呢，它可以让你那个已经快要累坏的红血球又变成可以用的红血球，这样子不是直接在造血，但它有那种直接在血上面加强的那个，让红血球一颗当两颗用的那种加强强血的效果。那么，当一个人血虚的时候，我们提到把脉的时候提到说，你的左关脉如果浮大、红大而空的时候，就是当归补血汤的脉。那这个什么时候用当归补血汤呢？我说几个故事情节，你听了就会很容易了解。比如说，这个人他熬夜的很厉害之后，他头痛了。那中医我们虚构的医理有一句话叫做血虚就容易风邪进来，所以头痛。那你把血补足了，风邪就逼出去了。所以熬夜太多然后头痛的人，血虚而受风的，当归补血汤喝一喝一下子就好了。不，但是你要外挂头痛药，就是打通头部经络的药，比如说有一个成方叫做川穹茶条散，就是他头部的经络的药都有一点。这个川穹茶条散，比如说你用科学中药的话，当归补血汤用个4到5克，因为这个药是可以吃大量的。然后呢，川穹茶条散用个1克。我那时候在出版社，我的那个老板啊，他有一天就这个头痛，然后呢，我就说哦，你这个头痛是因为熬夜熬的，所以就吃当归补血汤2克，川穹茶条散1克。结果他吃这个药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他用科学中药嘛，他那个科学中药他沾到舌头的一瞬间头痛就好了。所以你知道中药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形而上，他那个信息场只是这样子靠过来，身体就有反应了，就是身体就觉得哦，我要东西来了，我可以不痛，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不必到那个药什么消化吸收以后化学成分怎么样怎么样，我是看过资料，一秒钟头痛好的，然后还不到一秒，还没有吞进去。然后呢？至于另外一个常用当归补血汤的地方是，我从小啊就是一个常常长口疮的人，就是稍微睡得不饱啊，口疮啊痛好几个礼拜都不会好。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下火的药都给我吃过了，就是什么黄连胶囊啦。什么牛黄上清丸啊，什么什么，这种都吃过一轮了。到了我，就是从来没有真的把这个口疮搞好过。然后从前我刚开始学中医，在1997年那个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口疮还在吃黄连粉，越吃越痛。其实黄连是干燥的良药，越吃反而身体的那个体质变得越干燥，反而是会干燥而发火。然后呢，那个时候终于不知道怎么搞的，想到说，哎呀，来试一次当归补血汤。一晚下去倒头一睡全好，啊，你知道吗？就是一碗啊，不是煮的，用药煎的啊，汤药一碗，一碗啊。当然这个药呢，因为它不是直接造血，所以吃了这个药它会有一个后续反应，就是这个人就会好困，因为人要真的睡觉进入一个深眠的状态，骨髓才能造血，对不对？那至于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在这个桂林古本的这个妇人篇啊，有一个方剂叫做黄芪当归汤，就是这个当归补血汤。那它是治疗女人气虚，中国人认为人呢、是无形的能量在操控这个有形的肉体的，所以如果你的气虚到抓不住你的血的时候，你的血就会掉下来变血崩，所以治疗女人的血崩症、崩漏症，在张仲景的方里面适用当归补血汤，那效果是相当的，就比较雄浑有力一点。那到了后世汤呢，会认为血呀是喜欢从脾到心，就是内经里面有一个关于从脾到心的血的理论，不细讲，所以就有一个汤叫做归脾汤，也可以好像让血比较回来。那另外还有一个出血的方，在张仲景的世界里面，张仲景的方剂世界还有一个方也是治出血的，叫做薄叶汤。那这个薄叶呢，就是中国人说人的经脉百脉朝肺，这句话听过没？广东人大家听过万佛朝宗啊，就是百脉朝肺，就是人的血脉都是要到肺里面去呼吸换气的，对不对？所以人的血是很喜欢到肺里面去的。那薄树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树，就中国人发现薄的树啊，树尖都会这样往西边歪过去， 就是柏树西指。那西边在五行符码里面不是西方精气的方向，对不对？所以这个柏树就会帮学指路，就说你不要乱跑啊，走这边才对哦。所以柏叶主水也可以，也止血啊。但是归脾汤原理跟柏叶汤原理跟当归补血汤原理又不太一样，这是一个我们这个虚构的病机学而论的，常常要加虚构的三个字，因为实际上是什么回事我也不懂。不过因为归脾汤啊不太有力道，用归脾汤摄血啊，有的时候归脾汤的力道非常的微弱，但它温和吃不坏是好处。那归脾汤就是当归补血汤适合的是真的太累的那种血崩，归脾汤的话是比较治疗用脑过度的心神耗损。就是你之前知道人忙翻了的时候会有一个症状，就是说你要跟他讲什么他好像说什么，就是有听没在听那种感觉。那那个是归脾汤比较主打的，就是精神开始有点恍惚的那个样子出来的时候。那这个还什么东西？ 没事，他说我该吃了，我不吃了。 就是，就会恍神，对对对，就是一般说的恍神的时候是归脾汤。那那个，那这个桂枝汤里面有这个当归哈，就是不想说桂枝汤，我就要讲当归补，我就要讲回当归四逆汤。不过就是这个当归补血汤，本来你说黄芪这个药的药性是。从命门而起，走三焦，然后一股气固住脾表，对不对？脾表就是从君火生相火，相火补气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可是呢，吃了这个当归补血汤的药感，就吃药的感觉，就是，哎呦，原来觉得口干舌燥啊，就是心烦烦的那种感觉，整个人就这样子凉下来，然后也觉得滋润起来。那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药物啊，当归可以把五倍的黄芪都拉到血里面变成血分药，所以桂枝汤结构里面加了当归，就会变成把那个跑在外面的气拉回血里面，就是本来是阴阳分裂，对不对？他就把那个气叫回血里面，阴阳就不分裂了。所以黄芪中药是这样的，黄芪像是一个中国人说芪就是老先生嘛，对不对？老人家。那老人家是怎么样呢？很好讲话，就是比较没有意见，没有那么强硬。那当归是什么呢？当归的药性啊，就是一个非常凶悍的悍妇，就是你这个死鬼给我回家，这是当归啊，就是所以就硬来就抓回来了。可是呢，这个药物跟药物之间都有很多这种角色扮演的童话故事。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如果牵着孙儿出去逛街会怎么样呢？就比如说黄芪牵着父子去逛街呢，那你看黄芪是爷爷奶奶，父子是小孩，那我们都知道黄芪是不强悍的药，父子是强悍的药，可是父子会听黄芪的话，就是黄芪遇当归，黄芪跟当归走，但是父子遇黄芪，父子跟黄芪走。所以呢，本来啊，比如说我们吃少阴病的那个真武汤是有名的附子剂吧，原来真武汤或者附子汤的药性啊是从背上这样子上来的，可是如果你在真武汤里面加了黄芪的话，它的药性就从三焦上来，就被拉弯了，就是会有这样子互相干扰的效果。那 哎，老师， 哎呦， 那会不会就是吃完这个 哎，这很难说。我觉得通常不会，因为当你在血虚发热的时候已经很笨了，然后觉得清凉滋润就会舒服一点。但我到后来有一次是真的有点把自己操到太累了，就是同学，你们有没有大陆同学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我这种人如果当导游的话，基本上跟我玩的人都会太辛苦，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的凶狠度已经是从前的十分之一了哦。 真的， 就是从前带朋友去香港逛街吃饭，那个走坏髋关节的那位太太是一年都不能恢复的。就是我，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都已经是我最严重的时候的五分之一的力道了。 像今天早上是山上饮食图书馆集合，因为已经很少同学赶来参加了，然后走完滨江菜市场，然后立刻打车冲到 Costco 去逛 Costco， 然后在 Costco 对面吃牛排，就是 什么行程？ 这是什么行程啊？就是一个上午刚刚好的行程嘛，没有，就滨江菜市场提着大包小包，然后我没有去吃牛排，因为我发现今天是桑葚上市的最后一天，我买了20斤桑葚回家做酵素去了。然后20斤桑葚，叫每个同学帮我拎一盒，一个人拎4斤，然后一起排上计程车，啊之类的。那就说我现在已经是比起从前已经好太多了，就是我从前那个最顶峰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学校的教授有一个出差了，就企划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当年那个《本草研究》还是什么研究计划案，有一个出差的款项，那个教授要用掉，所以就带着助理啊，我们就去日本走一趟之类的，把那个款项用掉。然后那个时候能够出差的时间好像只有3天2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说，来来来，我们来好加点利用时间，要帮忙教授规划行程。我记得那天晚上一个晚上，我们就吃了7顿饭。就是看到一个什么生鱼片的店。哇，有一个活的乌贼在游泳，赶快冲进去，像那个看起来像仙人的老师傅，给我切，然后切碎了以后，然后赶快吃一次，然后到下一家居酒屋，然后都来不及，觉得说居酒屋对不对？这个要吃东西机会有限，如果点了菜吃不完就浪费，然后看到别人做的剩菜就开始夹起来吃，然后呢，然后接下来要带着学弟、带着老师还有老师的朋友，然后呢再下一个，就那天好像就不知道晚上晚饭时间到半夜三点之间，然后半夜三点就是在一个什么半夜不关门的二手书店，然后逛二手书收摊之类的，然后就这样密密麻麻的这样在东京3天2夜，吓死人的行程，就是把一般的那个5天4夜浓缩在一个礼拜六日打完收工这样。那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并没有感觉到有疲劳，而觉得人生这样真是太充实了啊！对，于是呢就觉得我要继续过这种高密度的人生，然后就要每天分分秒秒塞得满满的，然后这样过了2个礼拜，然后就发口疮，发到怎么医都医不好了，就是血虚到已经烧完了。那个时候呢，就吃当归补血汤也没有效了。结果到后来，就是啊什么，然后结果到后来当归补血汤也没有效的时候，我就想那怎么办？我有那么虚哦，已经。用那个当归跟黄芪骗补血球已经骗不过了，就是我那个喝当归补血汤哈，就好像是在跟一个红血球跟他说我在催眠你，你要知道你是两颗，就是骗一个红血球他是两颗，然后把他催眠他就当2颗用了那种感觉，然后虚到那个程度，其实当归补血汤也没有效了。然后那个时候呢，让我一夕之间全好的是小建中汤的煎剂，就是那种全方全体的小建中，照张仲景那个剂量。煎了一碗这样的喝下去，然后就狂睡20个小时不能清醒，然后醒来就好了。哦，所以即使是虚成那个样子哦，其实那种时候你会觉得张仲景的什么小建中啊、蜀玉丸哦，真是不得了，不够虚都不晓得它有那么好。啊，这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故事，是不是？那所以。桂枝汤结构加味当归，只有刚有这个自觉意面。看我当时同学问的问题是身体痛的问题，我是要说，当归补血汤是血中寒，要把能量抓回血里的，不动不痛，动了就痛。我会扯到这里是因为我刚刚一闪神想到一个关于痛风的故事，就是在大陆啊，曾经有一个叫做道医会的活动，或者是叫医道会，然后呢就请了一些。江湖郎中哦，来发表各自的高见。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大陆的江湖郎中哦，就是他们那一次的道医会的主题是痛风主题，就大家来分享治痛风的经验这样子。那就有一个大陆好像在网络上还蛮有名的江湖郎中，就开始哦高谈阔论，然后就那个刚好那个他的那个发表的高见有一个记者报道给他写出来，然后泼在网上。然后那篇文章就洋洋洒洒，上篇没有完，就5000字讲不完，然后还有下面5000字。然后那位江湖郎中他就这样子很伟大的发表什么阴阳的治理之道，然后阳不如阴，阴不如阳，阴怎么样，阳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说，痛风这个东西根本不是阳不如阴为主，就是整个理论已经是放屁了。因为 我说整个逆流是放屁是这样的，因为痛风有一个方剂叫做桂枝芍药知母汤，里面有一个叫知母。那知母的主症点是什么呢？知母的主症点就是只有一块地方凸出来红肿热痛。那你知道有的痛风是有红肿热痛，有的是没有的，对不对？没有的就不一定是用知母了，没有的叫风湿痔。那这个用知母的那个红肿热痛的情况，我记得《本草学者》那个我有抄过黑板的那个《本经述证》的作者周树，他的那个《本经述证》里面就写：“知母痔的火，乃水火勾流之火。”他说：“你的那个肉啊，会肿一坨出来，就那里红肿热痛，代表那个地方是有热邪粘在你那个地方的水里面出不来，所以是水火勾流之火，是标准版本的痛风的痛。”那结果呢，那个大陆那个江湖郎中什么哦，阳不入阴这个理论，那扯了五千字，又是五千字。然后那一场讲座，好像在座的有点像是评审老师的人是许哥哥，好像就是结果那个我看那个报道稿子，就好像那个人扯到真的好像谁都受不了。许哥哥说了一句：“当归不学堂，不是说了一句：“当归是逆汤。”就阳不入阴，当归是逆汤，一句话就讲完，怎么会讲到一万字？就是这天下真的有人含金量可以到这么低哦，吓都吓死人了。而且一句话扯到一万字那么多，居然还是错的理论，啊，真是神了。就是我的意思说，中医你千万不要沉迷于那些东西，因为你一旦开始这样搞就没完没了。这样，请说。哎。这个是下堂课这样讲的，就是桂枝的药性的古代跟现在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标准版的课程内容会讲到的。现在还在不小心在岔题当中啊，所以哎，请说。 我想问那个一个人，他先是那个肩膀痛，是左边的，再后来是右边的脚痛，痛到不能下地，那是不是痛风呢？ 那不一定哦。我不要回答你那个人要怎么医，因为你除非把那个人带到我们面前来，我们把了脉才知道啊、哦。所以只听到这样是不知道的哦，因为左肩膀跟右脚的这种对称型呢，还有可能是关节不对，关节脱位造成的。 不是关节，他是睡觉突然间那个肩膀就是很痛，他还可以动，他去做了那个，他看了那个贴打。可是看了，他哭了，他当时那个有问题了，他第二天那个脚就不能走了，不能起床了。 这就是我说的关节脱位，就是治了这里，那里反而歪掉了。啊，但我不要说绝对是怎么样，而且你只有你告诉我这个故事情节，我还找不到主症框来开药的啊。但是如果那个人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就可以问他多几个问题，就有希望可以找到了。或者从脉象，因为这个肩膀痛，因为刚刚讲到痛风啊，其实痛风的话，在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叫做力竭啊，就是好像老虎咬到你的关节一样。那这个力竭病啊，张仲景的论点，因为我虽然我常常说中医的病机学是有高度的这个虚构性，可是张仲景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张仲景他那个前面的一段文言文，他说啊，人会痛风啊，是因为肝肾两虚。他说，先肝肾两虚呢，才会三焦无所欲，四暑断绝。三焦无所欲，四暑断绝，就是说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气场啊。完全都已经开始在破了，那破了之后呢？哎，你的手脚这些关节末梢的地方哈、啊，就会开始产生我们今天的说的什么尿酸结晶，开始发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来讲，是不是有可能是把这个人的肝肾补好了，他就不发痛风呢？那这个问题，我当初读到《伤寒论》，比如说2005、2006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遇到一个痛风的朋友。那我看这个朋友也是工作比较忙， 脸色看起来脸色，书里面有啦啊，可是书里面十三还十四篇讲到历劫的时候里面有啊，所以没关系。那个朋友呢，他是脸色有点灰灰的，看起来有点灰中带青色，就会让人觉得黑色是肾不好嘛，青色是肝不好嘛。那当有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你这个痛风啊，是不是就是吃补药比较好呢？所以呢，我就让他吃肾气丸补肾啊，或者吃这个，以及吃小建中汤补肝，就这样子。让他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个电话，他就很开心的说啊，这个我平常啊，一吃到什么猪大肠之类的东西就会发痛风了，可是我现在发现我跟朋友吃火锅，我吃到已经没有事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他的病根可能是在肝肾两虚的问题也说不定。那治疗的话也是补肝补肾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至于说发作的时候，张仲景的桂枝汤、知母汤，那个知母的那个主结构是治疗我刚刚说的水火勾流之火，就是水跟火纠缠不清，然后一头肿出来。当然有不会肿出来的，那风湿病里面有的有一个方叫做什么甘草附子汤，就是也是桂枝汤的结构，有白术、有附子什么的，那个也可以把皮下的湿气、湿寒之气逼出来。是甘草附子汤，等一下，丁主任，我可能记错，你那个当年甘草附子汤在书里面有的啊。但那个能够把痛风的那个风气逼出来，然后也可以比较就是好的也还蛮快的。丁主任，那时候吃甘草附子汤发痛风好的时候有多快哈？ 那个时候是刚好搭配 科达白附子，有点木头药性，比较毒会麻的。 多吃一点，然后麻倒在床上，到两个小时就好。 哦，吃了麻倒在床上，然后两个小时就好。再加上麻倒这个过程，就是比较药比较够力的啊，这种感觉。那可是呢，像是有些人的痛风啊，是这个啊，是可以说刚刚我们讲的所谓的啊，本草学家说的水火勾流之火。可是呢，丁柱教的痛风就不是这样子。丁柱教的痛风是累了容易发作。那有没有人是就你知道痛风是这样？有的人痛风是吃的那个什么高普林的食物会发作的。这种人，你人生里面有记忆谁是这样吗？就吃了什么会痛风没有吗？有的人喝啤酒，但是有的人是虚了会痛风的。丁柱教是虚了会痛风的，所以又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就发病点不一样。所以后来丁柱教有一次在那边犯痛风的时候，我对他说了一件我觉得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就是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觉得你们家有一罐药在哭哦，你要不要吃看看？就有从我们配来配去试药，有一罐药叫做三清丸，那个三清丸是用就是要把那个三清丸本来是治疗古代的那种很可怕的痨病，叫做传尸痨，就家里面莫名其妙死掉一个人，然后又莫名其妙死掉下一个人，这种病，就是那个药主要是有用到的主轴药物啊，除了补脾胃的药之外，主轴药物是鳖甲、跟碧琪、跟那个鳗鱼骨头。那这个东西就是把厥阴经上面的那些脏东西刮掉一点，然后再补进去的，等于是一个。我们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学了肾气丸之后，后来我就看到陈士铎的书里面这个三清丸，就觉得哎，肾气丸如果比较是补到肾的话，那三清丸就是能够清补厥阴，那觉得可以加进厥阴药。所以呢，哎，我又不小心在帮影音打广告了耶，影音也是要卖三清丸的，对不对？因为你要，因为这东西他们配的，他们去买鳗鱼骨，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哦，摇手什么，存货量不够是不是？ 没事，没事 ，好，自助性行销，啊，自助就是，啊，大家不要买啊，不要被我煽动。那这个这样子说又是以退为进，是不是？大家更要买。好，那这个清补厥阴的三清丸呢？啊，结果我就说，我怎么觉得这个药啊，就配了没有吃，放在那边，我觉得他怎么现在在那边跟我哭诉说你怎么不吃它？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神经病的话，反正就打电话跟丁柱教讲了这段话。然后丁柱教就吃了三清丸，然后丁柱教吃三清丸，然后怎么样啊？丁柱教吃了三清丸，然后呢？ 没有什么作用，就是吃了之后会比较舒服，那大部分还是稍微睡过一下之后，整个状况就。 他能够直接治好痛风吗？ 就你那个痛风是直接吃三七丸好的吗？ 如果那个时候我只吃了三七丸，但是我通常有加在睡 一下。那哦，三七丸加睡一下，然后就好了吗？花了多久时间？ 就也是两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但是这件事情是前提在我现在连吃甘草复子汤都退不掉的情况下，三七丸可以吃。 就是他从前发痛风时是甘草附子汤那种破风湿的药有效，那这种破风湿的药或者桂枝汤和四母汤没有效的时候，他说他是吃三七丸比较有效，就是那种来路不正的痛风。 现在都是吃三七丸好 的，都是吃三七丸好 的。体质好像有改变 体质有在改变，就吃了之后有上瘾性的症状。 可 是，就是只能吃三七丸了，这是海洛因是不是？ 可是因为他以前不舒服，他都是发痛风，他现在是发水泡。 现在改成发水泡。 有一点是这样，就是以前痛风结的地方，他如果最近比较累，他现在都是用发水泡的方式。在就是体质好像有转换， 就是体质被三清丸改善成本来发痛风的，现在变成发水泡。 对，就是比如说它可能会开始长一些很大的水泡，它可能就是水泡痛而已，不是痛风痛。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丁助教的这个经验值是这样子，因为痛风啊也有这么偏门的，而且最近这种偏门痛风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是说正功法还不见得有效啊，就是以身体痛这个主角在讲的。然后呢，尹莹她吃三清丸，因为是清补厥阴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尹莹她会开始卖三清丸呢？是因为她觉得以对女性同胞立场来讲，就是三清丸的结构刚好就是说有些什么阴道感染啊，下面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吃三清丸她就会好像淡淡然的自己就好了。他说尹莹的形容是说吃张仲景的方你会觉得拳拳到肉的把它打好，然后吃三清丸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没了，就化消于无形，就是妇女病的那种问题，三清丸是有它的优越的地方，尤其这个药就是结构上非常漂亮，吃不坏的药，就引经要用的鳗鱼骨，你看看啊，厥阴的药，厥阴肝经的药，代表要什么羚羊角，对不对？但是羚羊角很贵啊，而且羚羊好像也很可怜啊，天天让别人吃，但是，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像我昨教把脉那一天，有跟同学讲说啊，你如果这个手上的这个左关的脉已经结出隔脉了，就是你忍气吞声太久了，所以这个左关脉都变得硬邦邦，有一层厚茧子了，还记得我提过吗？啊，其实治这个左关隔脉的特效药就是鳖甲，就是去药房叫鳖甲打成粉，然后每天吞几公克。这样子日子三五个月之间，那个隔脉会渐渐化掉，所以这个憋的那个样子就好像在水里头，如果你给憋一堆烂泥巴一堆沙子的话，憋就会这样一直转转转转转转，所以憋是挖开厥阴经的淤积非常有效的药，然后加上荸荠、带皮、烘干的荸荠，那荸荠这个药，你知道那个吃在狮子头里面脆脆那个东西吗？啊，那哦。鼻涕马蹄，马蹄，公公养的鸡了吗？马蹄，但是其实这个字的原来的字应该是这样子写的，鼻涕，啊，本来是这样子写的，然后呢？那这个东西呢，也是中国人的《本草书》写。我想，中国人《本草书》写的东西不是事实，是童话故事。就他只让你有那种 feel， 你知道那种感觉。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荸荠跟铜钱在嘴巴里面一起嚼的话，铜钱就被你一起嚼碎掉，化铁消金之药，你相信吗？原来这个东西比可乐还要可怕，马蹄比可乐还要可怕。就是，我不知道啊，只是《本草书》这样写的。那就是，然后鳗鱼骨，你看啊，厥阴风木之气，凡是这样子的都算，对不对？勾芒之气，所以鳗鱼的骨头也是，而且鳗鱼骨头是退古代这种所谓的痨病的那个痨虫的特效药，但是为什么能治？对不起，不知道，这是神话故事，因为用鳗鱼入药的这个故事，都是有那个病人如果听到了。他要吃鳗鱼，然后就会所有料都吐出来，因为他身上的根的那个东西不准他吃了之类的，所以这就是 都是有点，就是说那个病可能关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什么东西的，所以都不能讨论了啊。但是主要就是这样子的结构加起来的这个三清丸，就吃下去对于清补厥阴是很好的补药，而且这个补药，我就说这个补药你平常吃一点 feel 都没有，就是。但是就是莹莹她说，如果女性有阴道感染的时候，丁柱教有那种偏门痛风的时候，那就显得很仙丹这样子，这都是有打到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厉害啊、哦。所以这是暂且置入性倾向。所以刚刚的话题岔出来是因为讲到身体痛，就是有好多好多种痛。那如果是这个骨刺的痛，它的痛如果不动不痛，动了就痛，刚好是这个当归四逆汤的当归四逆汤的。症的时候，你用当归四逆汤再加一点所谓化骨刺的药，比如说白术也化骨刺，威灵仙也化骨刺，白术、威灵仙跟川穹都可以。白术、威灵仙、川穹挂在那个大的方剂里面，我现在是。就是说大的方剂里面你就可以外挂一些单位的有效药物，这样子白术、威灵仙、川穹比较用小量挂在一帖当归四逆汤里面，我觉得再加一味药会化得更好，但是怕你不爱吃，再加这一味会化得更好。五灵脂，五灵脂认识人就知道好像不太想吃，对不对？啊，还好就是那个飞鼠的大便叫五灵脂，什么天哪、啊？哦，那个的话，有的话可以画得更好一点。所以，麝香猫咖啡，对对对， 把它当成去想就很香， 也不香。那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身体痛的药物，我看药方，我看排比下来，还有风湿型的，然后就像我们在讲这个方剂，讲这个桂枝汤的加减方，有一个方是说那个桂枝汤的汤症，哦，怕风、脉浮缓、感冒症状啊，这个流得出汗，如果你后脑勺僵，把这个气拉通后脑勺的。是葛根，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汤叫做桂枝加葛根汤，所以你会幻想这个药性是这样子，好像从那边拉过来，对不对？可是在我们这个桂林本伤寒论里面就讲到说，如果一个人哦受了风寒而腰骨酸痛到不能站的症的话，就吃桂枝加葛根汤。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好像他从这个太阳经这样子拉上来，对不对？顺便把桂枝汤的药性引到这个后背，因为葛根汤是拉这个太阳经的水气上来的，这样子拉上来引到后背，就可以把腰骨之间受的寒气拔出来，就是这、就是桂林本伤寒论的一个论点，用这个方。那当然我说真的寒钻入骨头缝的话，就是寒入骨髓用砒霜，寒入骨头缝用什么呢？用阳和法。有一个汤叫做阳和汤，那阳和汤里面有内含一个很重要的汤法，叫做焖烧麻黄。这是中医的名产，就是说呀，你知道张仲景的这些本草里面啊、哦，麻黄这个药是一吃就大发的，对不对？把骨头里面的元气都拔出来，然后出一身大汗，吃多了就虚脱而死了，这是麻黄，对不对？那可是呢，麻黄这个药如果加了它的20倍的地黄，就是麻黄一，地黄20的时候，地黄会把麻黄闷在里面，发那个里面的阴，应该说阴邪啊。那这个阳和汤呢，主要是麻黄加地黄，然后同学这个随便 Google 都会有，我就不细讲了，反正还要加鹿角胶什么的，但是还有加鹿角胶啊、肉桂啊、干姜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个阳和汤法 把麻黄闷在里面这样子搓搓搓搓搓，它怎么它能治什么呢？就是治它的标准的主治是阴举，就是这个人的疮啊没有红肿，没有太多的红肿，但是一颗疮一坨在那个地方。那我曾经我自己用洋河汤是这样的，曾经有过一个冬天哦，我一整个冬天在家里面睡懒觉，然后后来就摸到肉里面有一坨东西，就是好像这个肉里面长了一坨这样的肉，不是脂肪瘤，但是就有一坨东西。但后来我就喝了几天洋河汤，它就散掉了。所以它是一个治，有一点像是治肿瘤的药。而麻黄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它的药性的确有提到这种治肿瘤的药性。可是麻黄这个药性哦，就是唯有在洋河法子中能够凸显出来。而我说骨髓里面用砒霜，骨头外面的经络可以用桂枝加葛根汤。那当然，桂枝加葛根汤这个法在后世的别的医派，比如说清代的傅清主陈士铎的那个医派，他就会说：“哎，这个腰痛啊，啊，腰痛不能弯腰，这种对不对？用一个方法给把它拔掉。”他就说，比如说他用的方法这样子，他腰痛有两路开法，一个是用逍遥散里面挂一个拔水器的防己，逍遥散挂防己，那是这样子，逍遥散是好像是疏导肝胆之气的，对不对？那肝胆之气是三焦出于命门嘛，肝胆之气从这边出来的，所以你用那个拔水器的防己挂在逍遥散里面，这样子抽扯，好像也可以把腰痛不能弯腰不能起身的那个水器拔掉。但是傅清主陈士铎一派也会有同样的一个就是治同个病有另外一个路数，但是他的辩证点是这样：如果你是腰痛到不能弯腰不能起身，这个是扯到三焦的，所以从三焦治，用逍遥散挂防己。然后呢，他说另外一个路数是，如果就是你坐在那边躺在那边都觉得腰酸难忍的话，那这个就是有湿气淤积在这边，那这样的话怎么治呢？他就说用三两的白术，因为白术是走带脉运转带脉，然后挂三两的薏仁，薏仁是去湿气，这样子环着腰把那个湿气绕出来，这样子也可以治腰酸。所以就是当你熟悉了这些中医的这个不同的辩证点、不同的药方、不同的辩证点、不同的药方，你就会了解到什么？一就是腰酸不见得是要补肾，二就是原来药是可以乱开的。这句话是从前有一个叫做金城武的明星哦，被电台访问，他说他最尊敬的导演有谁啊？比如说王家卫导演或什么的。然后他后来讲到，我忘了他是讲到王家卫还是谁，他就说何不若导演，那这个金城武就是一个很应该说是很天然呆的人，对不对？所以那个主持人就说，你对王家卫导演的看法是什么？他说这个导演让我明白到原来电影是可以乱拍的。就是这个话，现在我就觉得，当你这个中医这样玩意儿，用药是可以乱开，这好像是一个正面的褒奖之词，对不对？就是可以天马行空哦，以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心来发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里痛那里痛，这样玩开来，就有好多好多路数可以玩。但是，我们学中医要回到一个性价比的世界，就是你今天会归纳出来，哎，这个方。在这个画面，在这个疾病框架，这个不舒服的框架里面，这个方特别有效。就是比如说腰酸，对不对？哎呀，弯身起身特别难的，那可能就是逍遥散挂防才特别有效。那腰酸是左转右转特别难的，那可能是白术挂薏仁特别有效，对不对？就是它的那个画面感会跟药物的药性跟你的身体感扣合在一起。请你要问什么？真的，你是有受寒到便秘加肩颈痛，是不是？哦。这在前面第五卷的寒病篇有这个方，你看到没？就是其实我也是这样乱用，因为那个前面的那个六气之篇、寒病篇、热病篇，那个都是 是我们《伤寒论》没有的，是近代出土的这个桂林古本才有的，所以没有人试过，所以有人试一个试就是一个机会这样子。那你都已经试到这个程度了，这个课你干嘛来学？浪费钱，不是已经玩得很好了吗？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完就下课。就比如说洋河汤，你知道治什么痛？因为它刚刚好把那个麻黄药性闷在里面，治骨头缝的寒气，所以它治疗什么呢？老人家呀，就是两条腿都瘦瘦的，就是一个膝盖骨下面特别痛， 也有点重， 就是膝盖骨下面的那个痛，中医叫做贺西风。贺西风就是那个人呢、啊，就是膝盖有点肿大，但是呢，他的那个两条腿却是瘦瘦的。可是呢，如果你的那个膝盖痛，是痛在膝盖后面的话，就是后面这块肉痛的话，那那个是肾浊汤，那个是张仲景在这个桂林本里面有一个主症的框，肾浊汤。肾浊汤又叫做甘甘苓浊汤，甘甘苓浊汤。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所以本来啊，下堂课还是要乖乖回来教桂枝汤的，什么桂枝是这样，草药是这样，从头教本草学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主症排比的铺陈，就一个一个的主症框，我想同学大家记得，就是用这个要领去学习，就是你不用想太多的中药的医理，你只要想说。这个汤剂治的那个人的这样这样这样，跟这个另外一个汤剂治的那个人的这样这样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身体感的呈现出来的画面是怎么不一样的？那你从这个角度去记忆的话，就比较有希望把这个方剂学的比较好啊、哦。好，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你这不是下礼拜要来卖？